牌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，秀出你的脱口秀，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，今年春节就听你的。 北京时间23点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是李世民最得力的两位能臣，而除了他俩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奇迹，他就是布衣宰相马周。那么马周是怎么得到李世民青睐的呢？说到底还是因为一道奏折。贞观5年，李世民下令文武百官给朝廷提建议，严得失。长河作为中郎将也有着提建议的义务，然而这个任务折腾了长河好几天。长河啊是个粗人，会写的大字可能只有那么两个，一个是长，一个是和。这让一个粗人写奏折提建议，基本上是逼着黑瞎子拉小提琴。两眼摸黑的长河只能硬着头皮在自己的房间里冥思苦想，憋了好几天，憋出来4个字，太难写了。正当长河不知道如何交差的时候，晚上起来上厕所的马周看见长河的房间有光亮，就敲门走了进来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长河是被奏折给憋的。嗨，至于吗？不就是提个建议，说点得失吗？马周一拍胸脯，我替您写吧。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，为马周赢得了一生的机遇。第二天完成任务的长河极其洒脱地交上了奏折。这一交不要紧，李世民惊着了，上面所写的20多条，条条切合时弊，针针见血，毫不走空。再一看署名，李世民又惊着了，长河，认识大字不超过一箩筐的那个家伙，不可能，就算他是无下阿蒙，也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，更何况他天天在玄武门那晃悠，哪有看书进步的时间呢？来人呢，把他给我叫来，我得问问。长河忐忑不安地来到李世民面前，一头雾水，一脸的惊愕。说实话，他知道马周在奏折上写满了字儿， 至于写了些什么字儿，他并不是很清楚。不过看看李世民的脸色很温和，常和放宽了心，索性实话实说：“启禀万岁，此非臣所能，乃是家客马周聚草也，每与臣言，未尝不以忠孝为义。”这常和倒是挺老实，告诉皇上说：“这不是我写的，是我家里的门客马周写的，他经常跟我聊天，老是跟我谈一些什么忠孝的话题。”哎，这么一句话就改变了马周的一生。李世民随即传令，急召马周进宫觐见。马周一时未到，李世民竟然连派了四波使者。看看，瞧，把皇上给急的。马周啊，你的机会可来了。接下来的相会让马周终生难忘。对马周而言，这就是他与李世民两个人的隆中对呀。一番的隆中对之后，李世民大喜过望，当即命马周入职门下省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到门下省听差吧。由此，布衣马周进入贞观一朝的权力中心，由最初的票友，最终奋斗成了实质的宰相、中书令。贞观五年，直门下省；贞观六年，授监察御史，奉使称旨；寻除侍御史，加朝散大夫；贞观十二年，转中书舍人；贞观十五年，迁治书侍御史，兼知谏议大夫，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；贞观十七年，晋王为太子，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；贞观十八年，迁中书令兼太子右庶子；贞观二十一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从贞观五年到贞观十八年，短短的十三年里，马周就完成了从票友到实质宰相的转变。这样的速度在贞观一朝实属罕见，即使在武则天鼓励告密的年代也极为罕见，而马周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很好。那么马周靠什么做到的呢？很简单，三个字：上奏书。上奏书这三个字很简单，马周一辈子就活在这三个字上。然而这三个字充满了大智慧，一般智慧还真做不来。马周的奏书范围很广泛，从国家稳定到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，从分封制到官员选拔，每一次上书都深得李世民认可。《旧唐书》写道：“周有机变，能敷奏，身识事端，动无不重。”因此善于夸人的李世民说道：“我一会儿不见马周，我就十分的想他。”这见过会夸人的，还真没见过这么会夸人的。然而李世民并不是唯一一位夸马周的伟人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，有一位伟人也曾经对马周给予了高度评价。这位伟人评价马周于贞观十一年所写的上书时写道：“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闻，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，纸上空谈耳。傅说吕望何足道哉？马周才德迥乎远矣。”比苏轼牛，比傅说牛，比吕望都牛。是谁给了马周这么高的评价呢？毛泽东。其实马周的智慧不仅仅体现在大事上，不起眼的小事依然能够体现出马周的智慧。比如靠右行走，在今天在咱们国家那是个惯例。这个惯例谁提出来的呢？马周。以前长安城一早一晚靠喊声警示民众注意开关城门的时间，后来制鼓代之，谁提出来的？马周。之前唐代的官服只有黄色和紫色两种颜色，后来这官服三品的服饰是紫色，四品五品是朱红色，六品七品为绿色，八品九品为青色，谁提出来的？马周。现代企业加班有大夜班和小夜班之分，不超过夜里十二点就是小夜班，超过了十二点就是大夜班。在唐代宿卫也采取这种方式轮流执勤， 谁提出来的？马周。官府驿站的马匹容易走失，难以辨认，马周说了一句话，把马尾巴截了，结果这驿站的马不论跑到哪儿都能给找回来。没办法，马尾巴短一截太明显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唐代还有一条限速规定，禁止在城区和闹市区驱赶马车高速行驶，不知道这一条是不是马周制定的。上边说的是魏公，其实魏斯马周的小聪明也不含糊。马周还是御史的时候，曾经四处让人寻找房源，找到了一处豪宅，马周非常满意，一问挺贵，200多万银子。旁人都以为马周疯了，你就是个御史而已，向来这御史都是清廉的，口袋空空，哪来200多万银子买房啊？没过几天，笑话马周的人都傻眼了，有关部门迅速付完房款，外加奴婢什么家具啊，这些东西是一应俱全。这时候大家全明白了，哦，他不是大款，他用的是公款。其实啊，这公款也不是马周张口要的，而是李世民赏的。除了房子之外，马周的胃口一直很好，尤其是喜欢吃鸡，每次下到郡县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鸡。有些小官吏认为马周这样做是违规的，告到了李世民那里。李世民听了之后莞尔一笑，啊，我不让御史大人吃肉是怕州县太破费，吃鸡他也没犯法，不是？你看，吃肉非法，吃鸡他就合法。随即李世民下令把这告状的给我绑了，狠狠地骂了一顿，然后再放人。告状你也不提前看看规则？显然马周是聪明的，也是吃透了规则的。几年之后，吃透规则的马周得到了考选官员的权利。本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原则，马周废了郡一令催贤，以报当年羞辱之仇。事后官方追查这次报仇，结果处处符合规则，最终官方鉴定俩字，合法。总体而言呢，马周是一个善于思考活用规则的人，他用自己的思考赢得了李世民的信任，而李世民也用马周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用人的手腕与度量。即使过往经历复杂，如魏征、王圭、薛万彻，李世民可以用；即使过往敌对，如阿史那思摩、阿史那舍尔，李世民可以用；即使过往履历如马周一样平淡，李世民也可以用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能容常人难容之事，贞观一朝，万象更新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以人为本这个词儿，这些年被提的很多，看起来似乎是个新词儿，又或许是舶来品，其实呢都错了。以人为本是中国的传统词汇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。贞观十一年，马周上书李世民，其中有一句话让李世民记忆深刻，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君临天下者，以人为本。那么以人为本这个词儿就是由此而来。在我来看呢，以人为本才是真正的金玉良言，比魏征老爷子那些喋喋不休的谏言更加管用，更加实际。以人为本说白了就是把人当人，这皇帝要是能把老百姓当人看，那么这个王朝就有希望，一切就这么简单。那位说了，难道还有哪个王朝不把老百姓当人看？有，多了去了。在一般情况下，老百姓那就是皇帝眼中的羊，而皇帝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牧羊人。汉代以及唐代都有一个官职叫州牧，啊，这个职位相当于州长吧。比如说刘备就当过徐州牧。这州牧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就是替天子牧羊的。天子那是天底下最大的羊倌，而官员们 则是天子手下的小洋官。大大小小的洋官联合在一起，放牧着天下大大小小的羊。哎，这是以羊为本，而不是以人为本。幸好中国大历史中有了李世民，有了贞观之治，也就有了以人为本。以人为本，把人当人，首先体现在慎杀，而慎杀也是来之不易，这是两个无辜的人用鲜血换来的。第一个无辜的人叫卢祖尚，时任瀛州州长啊，这个瀛州呢就是现如今的河北省河间市。他被杀的原因是拒绝正常的工作调动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贞观二年，时任胶州都督的遂安公李寿腐败了，贪污了公款，李世民呢把他给撤职定罪。这么一来，这胶州都督这个职位就空了出来，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填充上去。李世民拿来了这官员的履历表一查，发现当时担任瀛州州长的卢祖尚是文武全才，清廉正直，正是这个胶州都督的合适人选。行了，就是他了。对于这次委任，李世民很看重，亲自召见了卢祖尚，当面激励了一番，说了一通去了好好干之类的话。卢祖尚呢当时是感恩戴德，连连叩头称是，随后叩头谢恩，退出了皇宫。大家伙本以为胶州都督的空缺就此填上了，可没想到卢祖尚在退出皇宫之后，他居然反悔了，理由是我有病，而且还没好利索。这卢祖尚为什么要反悔呢？您看看地图就明白了。卢祖尚当时当的是瀛州州长，前面说了，他这个地理位置啊，就在现如今的河北省河间市。而准备要让他担任的那个胶州都督地理位置在哪儿呢？现今的越南河内市。这个在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，两者之间的距离怎么能说远呢？那得说是相当的远。不愿意出远门的卢州长想以有病为理由拒绝去胶州上任，然而李世民却不答应，并且让杜如晦转告卢州长，匹夫尚且遵守承诺，何况你已经答应了，怎么能够反悔呢？其实李世民派去劝说卢祖尚的还不止杜如晦一个人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卢祖尚的大舅子周范。周范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，不过在当时却是李世民面前的红人之一。李世民走到哪里，这周范就跟到哪里，他的任务很简单，保卫李世民的安全。李世民让周范再次去告诫卢祖尚说，你只管去，去三年啊，三年之后一定征召你回京师，另有任命。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，甚至把卢祖尚三年后的仕途都给安排好了，再不去那真是给脸不要脸了。出乎李世民的意料，这卢祖尚居然不为所动，是坚决辞职，宁可我这州长不干了，也不去胶州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卢祖尚说了，胶州瘴疠之地呀，要想身体没病，只能是一日三餐喝酒，可问题是我一点酒都不能喝呀。理由很充分，态度很决绝。几天后，李世民再次召见了决绝的卢州长，当面规劝。然而即便是李世民再三劝说，一根筋的这卢州长还是坚决请辞，不去不去，我就是不去。这一下李世民可被彻底的激怒了，从来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愿，这个杠头卢祖尚居然触及他忍耐的底线。李世民大怒，指着卢祖尚说，我连一个人都指挥不动，那我还怎么主持朝政啊？一挥手拉下去，不用去胶州了，就留在金銮大殿前头吧，判了个斩立决，咔嚓一刀下去，卢祖尚遂了愿了，终于不用去胶州了，直接改道去了天国。事后不久，李世民就后悔了，自己贵为天子，怎么一点度量都没有呢？怎么能盛怒杀人呢？以后的历史会怎么写自己？后人将怎么评价自己这个皇帝呢？不应该，太不应该了。此时的李世民尽管懊悔， 但还没有找到症结所在。三年后，他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了，又是盛怒之下杀人，起因呢，是一个疯子。贞观五年，河内人李浩德疯了。哎，咱们说的这个河内可不是今天的河内，是现如今的河南省沁阳市。这个李浩德是沁阳人啊，您听他这名字起的，浩德，把这个修德作为自己的喜好，成天的修德，也不知道怎么就修疯了。这疯了之后呢，他就成天胡言乱语，经常说一些不着四六的混账话。这些混账话里可能有了攻击政府的言论，于是被认定为了妖言惑众，被收入大理寺审判。经过审判，大理寺丞张运谷认定这李浩德呀，确实精神失常，有相关的医学鉴定，按律不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，随即就将这个结论上报给了李世民。李世民一看，什么疯子，精神失常，哦，还有医学鉴定，原来如此啊，那就准备放人吧。然而就在这疯子事件即将翻过去的瞬间，一封奏书将原本要收尾的疯子事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。这个高潮让疯子事件的定性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。奏书是时任治书侍御史的全万纪上的，这个全万纪在历史上的口碑很不好，可以总结为能力加酷吏，有能力但是很冷血。事实上正是全万纪的奏书将张运谷逼上了黄泉路。全万纪的奏书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段论。张运谷的老家在河南象州，需要得到地方官的照顾。李浩德的哥哥李厚德恰好是象州州长，因此张运谷说李浩德有精神病史，是为了讨好老家所在地的州长，是存心包庇，办案不公。完了，神仙也没救了。看完全万纪的奏书，李世民又冲动了，一挥手杀张运谷。被斩于长安街市之后，李世民又后悔了。这全万纪的奏书尽管逻辑严密，合乎情理，但是证据呢？谁能证明张运谷确实跟李浩德的哥哥有勾结呢？怎么能够因为全万纪一个人的推断就认定张运谷有罪呢？怎么又在盛怒之中杀人呢？为什么犯了跟三年前同样的错误呢？不应该呀，太不应该了。思索了半天，李世民终于发现了症结的关键所在。原来这毛病出在死刑执行的太快，快得让你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。即使你想改正，这人头已经落地，人死不能复生啊。要是能复生的，那只有哪吒。如果在死刑执行前设置几道坎儿，死刑执行前要多次审奏，那么或许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冲动杀人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对于死刑的执行程序，李世民做了哪些修改？大唐与吐谷浑的战争又是如何打响的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我是李玉刚。 落下的水滴， 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要点什么您？ 想备点年货？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。